有这两则小故事也能证实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世事无碍是心地清净到相当程度才没有妨碍。 如果心不清净，事事都有障碍，所以遇到事情就有障碍，而心地清净就没有障碍了。 至诚所以隔天， 隔当作感隔感应讲，儒家讲的格物，格是格斗，物是物欲。我们要舍弃欲望，不会被欲望所转，这叫格物。此地讲格天，天就是数，就是定数， 也就是我们讲的命运。 以至诚感格而改变的命运，转移了命运。至诚就是真心，至诚心就是观无量寿经讲的菩提心， 而菩提心也就是至诚心、身心、发愿回向心。 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太甲是商朝时候的皇帝，在早年也是胡作妄为，以后得到大贤伊尹的教导，他就改过自新了。 而这几句话是他改过自新以后对于伊尹感谢的话。 天作孽犹可为， 天命所做的不善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修善积德就可以改变。天就是指天命，天命也就是数， 所以我们一般讲的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自作孽不可活， 自作孽是这一生自己造作的不善， 而天作孽则是宿世的过去生中所造的恶业， 这一世所得的不善的果报可以改，这就是宿命可以改，而现前所造的罪业那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现前继续再造你就不会改过了。 过去有恶因，现在再加上恶缘，必定会结恶果。过去有恶因，现在断恶缘，虽然有恶因，但是不会结恶果，这是一定的道理。 而改造命运的原理就在缘上，所谓因缘果报，因是过去生中所造的，没有法子改变，能改变的就在这缘上了。 譬如说我们种瓜种豆，瓜与豆的种子是因，不能够把瓜子变成豆，也不能够把豆子变成瓜，因是定数。 而我们今天想要瓜还是想要豆，就是在缘上加以决定的。 我们想要豆，就把豆的种子种下去，瓜的种子收藏起来，它就不会结果，而结果是需要缘的。缘有土壤、肥料、阳光、空气、水分等等，这些缘都具足，它一定会长得很好。 如果不想要它结果，虽然有因，但是只要把缘断了，譬如把瓜子放在茶杯里，放100年，瓜子也不会长成瓜的。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缘。所以过去虽然造作了恶因，这一生中不再造恶业，断恶修善，恶的缘就没有了。而过去生中总有善因，一个人哪里会有一生都做恶没有做善的呢？找不到啊。 而一生都行善没有一点恶，这种人也找不到啊。 所以生生世世我们所造的业都是善恶混杂，恶多少是有的，或者是恶做得多善做得少。而恶做得多不要怕，只要今生不再做恶，恶缘断了，虽然是少善，少善也会开花结果。 所以一定要断恶修善呢。 自作孽就是现在还继续不断地去造恶业，则恶的果报一定会现前。 所以说自作孽不可活。 天作孽是过去生所做的，这是我们可以改造的。 若是现前再要不断地造作恶业，那就没有法子改造了。 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诗是诗经，五经与十三经里都有诗经。诗经里面有两句话说：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永是永恒的意思，配命就是上合天心。这两句话就是佛家早晚客诵真正的目的。 所以早课是在提醒自己，晚课是在反省自己，是在检点自己，这样早晚课做的就有意义了。 在佛陀的时代，早晚课的内容就是三归一。早晚课所念的词句是出自《华严经·净行品》： 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早晚都一样。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课诵本是古德所编的，内容适合于当时在一起共修的大众，这对于我们自己的修学恰不恰当呢？而不恰当就要修正。根据什么修正呢？要针对我们的毛病来修正，则课诵对于我们才有大的利益。 而拜忏也是如此，如果天天拜忏心还是不清净，业障不但不能消除，还在增长，就跟生病吃药一样。如果这些药用下去之后并没有收到效果，生病的人就得赶紧换个医生，另外换处方才对。 诵经拜忏是治我们的心病，治我们的烦恼，如果没有效就要想方法对治。 所以下莲居居士所编的宝王三昧忏比起其他的忏本则更契合于现在众生的一般毛病。 诸位只要仔细的看看就会晓得，里面有许多文句讲的是我们现前的病痛，因此早晚课诵要根据自己的病痛来选定。图书馆早晚课诵都念无量寿经，就是修定。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做课诵，可以在早晨念第六章四十八愿，晚课念32至37章。 因为这六章都是讲因果报应，希望自己能够改过自新。 如此早课提醒，晚课反省，这才是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里所讲的天心就是自性，所以天不是指天地天神，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与自性相应，与真心相应，这是第一善， 也就是无量寿经中所讲的八个自然，都是这个意思。 孔先生算如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有可得而为也。 本段是云谷禅师向袁了凡说： 孔先生给你算命，你命里没有登科第的福报，也没有儿子，这是你过去生中所造的业，所积的恶业，前世所修的不善，但是可以改造啊。 这就是说命运是有，但不是定命，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前是常数，现在再造的则是变数。 如今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 云谷禅师非常具体地指出来如何改造自己的命运。改造命运一定要晓得从心地上改，那么扩充德性就是从这里改。 由此可知，在外面改外面求，则是云谷禅师所讲的内外双失啊。 现在有人改风水，改个门，改个窗，改个位置，没有不是内外两失的。表面上好像是有德，其实还是命里有的，依然还是个常数，不是个变数。 要知道，从心里面改，从观念上去改，就是断恶修善， 多积阴德。 阴德是自己多做好事，不需要让别人知道，这叫阴德。做了一点好事，到处宣扬，受人赞叹，果报就报掉了。 所以一面做一面就报掉了，德记不住哦。 做好事没有人知道很好，做了好事还有人骂你更好，骂你是替你消业，罪业恶报都消掉了，好的善的都藏在那里没有动。 因此善是越积越多，恶是越消越少。 今天做好事遭人家毁谤而不甘心，做了好事为什么还遭恶报呢？其实那才是善报呢。做了好事人家马上表扬，什么好人好事现前都报掉了。 所以善一定要累积，就是藏起来不让人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好事啊。 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 你自己这一生所造的善业，当然你自己享受。佛经里讲， 因果通三世， 我们这一生的果报是前生修来的，这一生修的来世才得到果报。如果你修得很积极，修得太多了，等不到来世现前就报了，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了凡居士后半生的命运全部都改过来，就是这个道理。 他积的善太多了，不用等到来世，现在就得到果报了。 义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 义是易经，易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哲学书籍，里面有非常深的哲理，教人成贤成圣，而且着重在数学的探讨。 它的内容有64卦，每一卦有6爻，共有384爻。 从这里面去推演阴阳刚柔的变化，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一切事项，小而个人，大至国家世界的变化，都可以从这里推演出来。这是自然的因果律，也就是它所能推算得出来的。但是云谷禅师讲的超越数量，他就没有办法推断了。 所以他能推断的是常数，没有办法推断变数。他的目的是教人趋吉避凶。 常数是定数，易经知道有变数，但是人的心境一念善就是加，一念恶就是减，天天都有加减乘除。 所以如果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对于常数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命运就会被人家算得很准了。 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定了以后，他在20年之中不增也不减，完全相符，一点也不错的。而凡夫一般总是有变化的，一念善一念恶，不像了凡先生不想做善事也不做恶事，始终保持一个常数，所以他的命运还是相当准确的。如果变化大就超越了， 因为超越了常数，所以吉可以趋，凶可以避免，就是自己可以争取的。 游居士的著说， 因为诸行无常，所以一切得失苦乐境界都觉得非常活变，可以随着个人行为把它加减乘除去来。 行是思想、见解、行为，这不是一个常数，所以一切得失苦乐境界都觉得非常的有变化， 可以随着个人的行为把它来去的加减乘除， 而常数是因，变数是缘，改造命运的关键就在缘上。 佛法对缘非常的重视，所以讲天地万物因缘所生。因缘所生着重在缘，也就是缘生法。 因为缘是变数，因是常数，掌握这个变数，自己就可以改造命运了。 自己就可以循着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愿望，得到殊胜圆满的结果。佛在经上也告诉我们说， 无常、无我、涅槃。 懂得这个原理，人可以成圣、成贤，可以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都是基于这个原理上来说的。 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如信得及否？ 由此可知，《易经》了解世间宇宙人生的常数， 但是他也知道这里面有变数。 掌握了变数，小的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大则可以带世界国家谋求永久的安定和平。这部书真正是了不起。很可惜，现在几乎变成看相算命的书，实在是太可惜了。正如同梅光羲居士在《无量寿经》序文中所说的， 弥陀经本来是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成佛作祖的一部书，现在变成为人诵钟的经卷，这实在是太冤枉了。 弥陀经沦落到这种地步，就像易经沦落到看相算命看风水一样，太可惜了。 所以易经确实是指导人生幸福、世界安定和平的一部哲理书啊。 而易经教导我们改造命运，就是积善。积善当然先要改过，改过而后积善，这样的人家必有余庆。云谷禅师问了凡， 你能不能相信呢？于信其言。 云了凡之所以能改造命运，关键的所在就是听到善言，他能够深信，这就是大善根、大福德。他遇到云谷禅师，这是因缘。佛经上讲的 善根、福德、因缘 这三个条件具足了，他的命运怎么会不转呢？一定能够转过来的。有居士的著说， 闻善言而生一谤者，是为罪恶之相，故曰疑为罪根。 善言是圣教，是出世间圣人的教诲，后人称之为经典。经典所说的就是真理，永远不变，超越时间，超越空间。 而超越时间，就是几千年前所说的道理，几千年之后还是这个道理，永远不变的。在中国是这个道理，拿到外国去还是这个道理，这就是超越空间了。 超时间，超空间，这才能够称得上是经典。所以听到这些话，知道这些世出世间的圣人，他们的著作教训绝对不是经验累积的，经验累积有时候还会有误差，还有不适合时宜的。佛经是从真如本性流露出来的真言，不是经验的累积，历史教训则是经验的累积， 而经典著作乃是真性的流露，所以超越时空是绝对的真理。 你能够相信，绝对会得到利益，得到好处。不相信，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就是你当面错过了。所以佛法讲， 一世罪根， 是根本烦恼。根本烦恼有六个，那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恶见是错误的见解。由居士的著说， 闻善言而起敬信者，是为福德之相，故曰信为福母。 母是比喻能生的意思，世出世间的福德都是从信善言而产生的。你能够深信圣言，你能够相信圣教，无量无边的福德都是从这里生出来了。 所以了凡先生很难得听到云谷禅师的开导，他就深信了。三，修福积德超越宿命。 拜而受教，应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书一通，先求登科，试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拜而受教，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了凡居士尊师重道的真诚表态，并不是随便说我相信我一定照做，然后过了两天都忘掉了，他是认真的照做。下面是了凡居士自己的叙述，从此以后把从前种种的习气、种种的毛病在佛前尽情的发露，丝毫不隐瞒，而且 为书一通。 书就是书文，述说自己种种过失的情形，向佛菩萨陈白，这是表示自己真心忏悔，求佛菩萨作为证明。 而在宝王三昧忏里也有不少文字跟了凡先生的书文相同，将自己的过失一样一样的说出来。 有居士的著说， 诸子家训有云，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自己的缺点、自己的毛病不要怕人家知道。真正有聪明智慧的人，自己的弊病越多人知道越好，人家批评一句，人家责骂一句，业障就消了。 如果自己的毛病隐藏起来不让人家知道，恶越积越大，后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有过失不要隐藏，别人说出来自己要感谢，纵然没有过失，人家冤枉了我们也好， 而冤枉我们也是替我们消业，不必去辩驳辩护。 常常为自己辩护，自己真的有毛病的时候，人家就不说了，那个恶就大了。中国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历史上贤明的帝王，就是他不护短，任何人可以当着他的面说他的过失，他以帝王至尊不责备人。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知过改过。 了凡先生发愿先求登科，这科第是他命里没有的，命里没有而求得，那才是真正求得的。 试行善事三千条， 是说他发愿改过修善， 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天地是讲神明，了凡先生他立誓做三千件善事，以报答天地神明祖宗之德。 云谷出功过格誓语， 是说云谷禅师赠送功过格给了凡先生。 而功过格对于什么是功德、什么是过失，列出了具体的条目。 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 这是教导袁了凡先生依照这个来修行，每天反省检点，有过失要记下来， 而修的善事也要记下来。 善则计数，恶则退除。 功过格在明朝末年很流行，世间有一些读书人用它来修身，佛门里也有。 而莲池大师就编有功过格，名称叫做自知录，完全是以佛法善恶的标准提供给四众弟子作为断恶修善的标准。 功过格流传到现在有很多种，可以给我们做参考。了凡居士距离我们现在有500多年，时代背景跟现在不一样，生活方式也不相同。 换句话说，许多事项上的标准不一样了。 而我们守住它的原理和原则，要用智慧，然后细想当前的社会，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法。目前还没有人给现代人编一个功过格，现在所流行的都是古代的功过格。 但是我们要晓得它的精神之所在。 且交持准提咒以其毕焰。 准提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在密教里的化身，为什么云谷禅师不教他念经，要教他念咒呢？念咒的目的是要恢复清净心，不要胡思乱想。咒没有意思，没有办法想意思，一直念下去，念久了心就清净了，目的是在这里。 所以念经、念咒、念佛目的都相同，而且要应机施教。 因为如果教了凡居士念经，他会想经中的意思，所以教他念一个咒。佛门里也说， 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 都是在讲求实行。我们今天缺乏以往的基础教育，能做的就是古德所讲的 亡羊补牢， 所以把学佛的头几年着重在背书， 背诵无量寿经。 尤其是年轻人，20岁以前是求学最好的黄金时代，能把这部书背得很熟，一生受用无穷。这种做法是一举四得：第一，中国语言不会忘掉，尤其是海外的侨居子弟，使他不要忘本；第二，能够认识中国文字；第三，目的是能够通达文言文。 如果能够通达文言文，这是自己一生真实的本钱，他就有能力阅读四库全书了。 而四库全书就是我们中国5000年所传下来的这些经典，这些古圣先贤智慧经验的结晶，可以吸收都变成自己的学问。第四，也有能力读佛经，作为学佛的基础。佛法是无上究竟圆满的智慧， 所以背诵经典是根本的基础，非常的重要。 能断恶修善，又能做心地的功夫，就是修清净心。 以其毕焰， 是说所求必定可以得到。 阿弥陀佛。